大家好，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的录音时间又回来，都是情商花的笋哥在续录音。今日我们讲一集功夫传奇。近排我们又看回这个港台拍的功夫传奇啦。喂，你太太有没有粉吧？ 没有。 是啊。 这些因为我太太是不要说哪个组了。自己的事不要讲太多。是啊，没粉。 不过你太太拍的东西很坚的。 佢呢個今次呢集《功夫傳奇》最佢係咪第一季完曬噶啦？已經 完曬噶啦， 完曬即係最後嗰集印度之後就完 了。唔係印度之後仲有一集《空手道》，《空手道》我未睇。 哦，我都未睇過咁樣，一陣間可以考慮睇下喎。 跆拳道未睇。 不過咧，譬如話佢最令到我覺得好笑嗰集咧，就係其實印度嗰集都幾搞笑嘅，其實。啊、即是你看到那條友咪拎住兩條大鎖在那 裡我們下面表演就行，那些都不是我們打架的，還跟你說這些是以前皇帝學的殺傷力驚人，殺你老母是什麼殺傷力驚人、兵器什麼叫殺傷力驚人呢？我告訴你，越短的兵器殺傷力是越驚人，短的兵器先用來埋身肉搏用、長的兵器是不是埋身肉搏，希望你埋不到身，但是打架或者战场上面通常往往就相反了。什么的兵器是最恐怖呢？刺刀是最恐怖的，埋身肉搏用嘛。 所以两个很不同的观点，就是呢所谓战争呢，即是打仗和打架是两样东 西、 你譬如说呢，以前古罗马的枪阵呢、就是它是一个，它的枪阵是第二排呢就 stand by、即是45度咁啦，前排呢、就向前隊，咁佢係一個車輪槍法嚟嘅，咁樣你令到你嗰、那個令到呢你嗰個戰陣呢同埋個敵陣保持住一個攻擊距離、我打到你，你打我少啲，我打你多啲咁樣，咁係呢個係喺戰爭上面呢，我估係有一定係嘅功用啦，定係、但係打架唔係、所以我都同意，如果你係同埋你打交係一個打仗係一個集體行為嚟噶嘛，所以你除咗打自己，你仲要保護對方，即係保護你嘅朋 啱啊， 朋個同個 partner， 因為你個 partner 死，你同樣都會死，你左右就係冇人守住啊。 啱啊， 你而家戰爭就係打一個方向嘛，你打交係打360個方向，所以好唔同啊成件事。 啱啊，所以最恐怖即係最能夠埋身，殺意最重嘅係匕首啊嘛。即係你話嗰啲乜撚嘢八斬刀啊，咩六點半棍嗱、最冇用嘅咩六點半棍啊？因為棍法咧係好乞人憎嘅一樣嘢，我唔知道你對棍法有冇研究嗱、以前咧，阿雙木小姐咧係香港棍法嘅冠軍嚟㗎、即係打棍花，即係嗰啲叫嗱、打拳有分搏擊。 哇！佢遇到你呢個棍王， 嗱打拳有分搏擊同埋有分套路，佢係打套路嘅冠軍嚟啊！打棍法有一樣嘢，所以棍你要記，佢曾經教過咩叫棍。中國人打棍，你當佢係長劍咁用，佢係令到你喺六尺嘅圓圈範圍裏邊唔能夠入到嚟。但係只要你睺到一個虛位入到嚟，你就唔得撚，因為支棍唔可以縮短噶，即係唔可以突然間縮短得兩尺噶嘛，係咪先？咁你咪蝦嘢咯，即係你冇計噶。 所以有短棍啦。 係。 你譬如見到另外嗰個主持咪打嗰啲咩菲律賓魔將咁樣 啊？菲律賓魔將係啊係。 我諗嗰啲係打得嘅。 菲律賓魔將梗係打得啦，嗰啲係打得嘅，好陰濕嘅。嗱，有幾隻武功咧喺世界上邊係出名陰濕兼好用嘅。第一泰拳係真係殺人用嘅嚇，泰拳，因為泰拳咧嘅起源咧，我刨過好多啦。泰拳嘅起源係咩咧？八極拳。 哦，係咩？ 係啊，泰拳嘅起源啊，八極拳。八極拳先留喺一啲嘅山區，先盡量演化到而家嘅泰拳。泰拳通常係用咩？八極拳亦都係用呢個方法係咩咧？爭失係用咗好多嘅。爭如刀，失就如錘。我哋嘅爭咧就好似我哋人兩把刀一樣，爭嘅距離係非常之短，但係爆發力係好驚人。如果你拳頭唔夠力打人嘅時候咧，用爭爭我嚟做咩咧？埋身一批批咩咧？下巴。同埋呢個牙臼位呢度，即刻 turn 嚟個人，諗都唔使諗啊，係、即係即刻 turn 嚟玩完噶啦，即係佢一定係倒地嘅，最快嘅方法。咁啊，失撞又係，你唔夠力咩？女仔唔夠力做咩咧？打人唔夠力，失撞。功夫係俾咩人學嘅咧？ 弱者學噶嘛，功夫唔係強者學噶嘛。屌你昂藏七尺，屌你老尾160几磅，我使閪學功夫啊？你埋嚟打我啊，死得啦，啱唔啱先？功夫係俾啲五尺唔夠兩寸啊。 哦，不過你又講得啱，我嗰日同個 friend。我 friend 係嗰啲打泰拳比賽嘅，即係佢打比賽，但唔知道有冇贏啦嚇。咁、但係佢嗰日同我講，佢細粒嘅，佢細粒嘅。我話啊，咁如果我同你打交，邊個贏？佢一定係你贏。 啊， 佢話打交呢啲嘢咧，講體即係講吨位。 啊， 係啦，即係你一個，即係除非你係嗰啲搏擊奇才啊。佢話：但係如果唔係你180磅同180磅嘅話，係輸撚㗎。 輸緊㗎，因為人哋一錘食埋你，你都收皮㗎啦。 係啊，即係你係你諗住練到點都好咧、你食唔起嗰個力啊。 即係坦克車同埋呢個電單車啫嘛，你望我有一架屌你老尾係300匹嘅電單車，人哋坦克車一剪過你，屌你老尾變真係變電單車片啦你。 佢仲有佢講有個蘇聯嗰集，你有冇睇啊？ 有。 打嗰個唔知叫做咩啊？阿斯唔知咩， 阿斯曼，我唔知嗰種功夫叫咩啦。 係啦，佢其實嚴格嚟講都唔係一種功夫，係 摔跤嘅一種咯。 係一種摔跤，跟住竟然佢話你見到佢其實係完全係冇招式可言嘅。 冇噶，打交唔使招式噶。 佢係純粹係講放鬆， 係啊， 點樣射力，係 啊， 跟住然後射力嘅時候咧，大力還擊咁樣。 係啊， 係咯， 同埋夠膽大咪得咯，因為打交唔需要話。即係，因為佢開頭咪教你嘅點樣避把刀，即係嗰個人咁揈下揈下把刀，你點可以避？即係點可以唔驚？就係、是、你一深入敵陣，因為我打交打好多，打爛仔交，逢係人哋有架撐，或者嗱打交係最罩忌係咩咧？你係佢攻擊距離裏邊啊？咩叫攻擊距離？嗱，我哋有拳頭一伸直，伸直嗰一下到盡頭，嗰個唔係叫攻擊距離，係伸直嗰下個拳頭之後嗰一下拳頭叫攻擊距離。即係你個拳頭係有行程，到你盡嘅時候冇力噶嘛，拳頭盡係冇力噶嘛。到你盡之前嗰下叫攻擊距離。詠春點解係打咁多種功夫，啲人話最實用嘅一種，就係、是、因為佢攻擊距離短啊。咁你攻擊距離短，個 power 自然大噶啦。咁西洋拳都係噶，直拳永遠就係、是、即係去到盡就冇力噶嘛，勾捶先夠堅啊嘛。即係你哇中一捶勾捶你啫，哎呀屌！ 運動距離 係啊，個運動距離。 所以你見到佢哋嗰日睇《功夫傳奇》嘅時候咧，你睇詠春打泰拳嗰一集咧，佢哋成日都講一個觀點、就係、是、大家攞唔到個位啊。 佢入唔到人哋個攻擊距離，佢入唔到人哋個短位啊？點解咧？因為詠春係要埋到一個地步係點咧？大約你個前臂，即係嗱，我係咁樣，我點形容咧？即係你縮埋個踭，個前臂呢個距離叫攻擊距離。但是泰拳不是嘛，泰拳是讲踭、膝、脚，你都未埋到去人哋脚勾中你个头啦，系咪先？你点埋人哋个攻击半径里边先？嗱、喺《功夫传奇》里边，你睇到一样嘢好得意嘅，泰拳同埋咏春，你见咏春嗰个人系好蚀底噶，点解咧？人哋泰拳一起脚，你唯有就系硬食，同埋泰拳嗰个脚咧。我不知道你有沒有打過交啦，我告訴你，我試過跟個即係玩泰拳的人過過兩招，兩下咋，即係我自己以前都即係打爛仔交都捱得下。我告訴你，我隻手呢個位，嗱隻手呢個尺骨呢度啊，尺骨下邊呢度踭係比較硬啲嘅，我已經攞踭食佢啦，即係佢一隻腳飛埋嚟，我已經攞踭批埋佢啦，攞踭一嘢壓埋佢。我告訴你，隻手直睇地震到係。一下啫，嗱一下佢唔係鑑生用力，即係唔係發嬲用力嗰種啊，已經係即係錫住你嚟踢。我話俾你聽，直頭隻手即刻耷翻低，震曬成隻手係完全一日裏邊遞唔翻高揸筷子，食咗佢一腳咋，即係佢腳仲要係呢個位個上寸下五寸喎。人哋愛嚟平時點練嘅，碌可樂樽，由細到大碌可樂樽，踢樹踢木棍，踢嗰啲方木方。踢嗰啲硬把，啪啪聲咁打落去，哇！屌你，我上五寸下五寸，我諗住你上五寸下五寸打我，一爭食埋你，你都應該好撚痛啦！你唔信你攞隻手指公吉下上五寸下五寸，你睇痛唔痛？ 係啊，應該都痛啊！ 我諗住攞我爭食落去，佢都應該痛啦！哇！我屌你老咩？我食撚完佢一爭，我個爭痛啊！係，即係你諗下人哋練到幾撚硬，所以你詠春嗰啲咧，你一行埋去，人哋嗰個腳一到咧，你完全。真係收皮，因為詠春都有玩腳嘅，但係詠春隻腳係點咧？佢係用腳掌去到控制你個距離，唔俾你踩埋埋嚟嘅啫。佢會掗開你或者踩斷你的腳，即係你起腳咁咪踩咯。佢唔係踢，佢係踩。 咏春只脚系踩噶嘛？ 系啊，硬啦。 啊，硬同埋踩噶嘛。但系泰拳只脚系腰上边嘅攻击嚟噶嘛？ 嗯、 即系永远系腰上攻击。 你只脚起唔到咁高。 系啊，同埋泰拳个桩好稳噶。 嗯。 泰拳咧，你一个功夫好唔好就系睇呢个桩稳唔稳。 嗯。 泰拳咧，佢有啲脚内数咧。腳內當數啊，佢數專係數我哋嘅腳眼入邊嘅。我見過啲人練係點練咧？我嚟數嗰啲鐵沙包咯，即係鐵沙包啊，擺綁個鐵包沙包入啲鐵沙喺度，綁落碌柱度，咪係咁喺入邊數咯。你數腳內側咧，數呢個位咧，你俾佢數一下，屌你老母呢度瘀撚曬，佢日數夜數啊！你諗下，佢日數夜數，自己個裝係幾穩啊？即係佢日數夜數嘅時候，你數埋佢，佢冇嘢噶。 嗯。 佢平時都數開鐵砂，佢數力喺嗰度，屌你，你攞佢低啦，大佬。 所以其實係個力量啊， 同埋忍耐能 力。係啦，佢力量性。 係啊。 嚇！即係佢只係將我哋將佢個肌肉 boost up 到一個 level 係好堅硬。 同埋佢咩咧？詠春仲係講緊咩咧？斯文。 嗯。 嗱，詠春有好多招式好狠嘅，插眼、標子啦，標子有幾招係好狠嘅，插眼啦、插呢度啦、腮位啦呢啲，佢插穿你啦，直頭係插眼插盲你啦。但係你係對一啲唔識功夫或者好近距離你就做到啫。你對住泰拳嗰啲殺人機器，你一埋到去人哋第一時間做咩啊？你腳未到嗱，俾你攝到個位，你真係埋咗佢攻擊距離，個爭已經到你下巴啦。佢爭唔到你下巴，已經到你塊面啦。泰拳有一招好撚，即係真係好絕嘅係咩咧？啲人成日講打交有咩絕招咧？絕招係冇噶，你個心就係絕招啦。你個心絕，招招都絕噶，係咪先？我呢招要踢爆你個袋，我呢招要踢爆你髌骨。嗱，你個心絕就一定絕噶。泰拳有一招係你行埋嚟嘅時候，我扼埋你個踭度，你衝埋嚟啊嘛，我唔受好大力噶，我一起踭，嗱起踭到耳仔。一扼埋嚟，我唔係攞拳扼埋嚟喎，攞拳扼埋嚟，你都係有一個拼啊，即係個面啊嘛，你拳頭個面嚟噶嘛，爭係個點嚟噶嘛，扼埋邊度咧？呢、這個位鼻腔對上呢度， 嗯、 我哋個面骨咧係好薄嘅，呢、這個位咧一扼咧就爆噶啦，爆入邊係咩嚟嘅？腦漿，殺死我話俾你聽，你用拳頭打未必死喎，用爭扼就真係爆，即刻 turn 埋嚟諗都唔使諗，即扼落呢個位嗰度。一扼就啊，真係搞掂，好撚痛 嘅。不過咁講，即係呢、這個，如果你綜觀下呢個東南亞嘅歷史啊，即係雖然咧，佢成個即係其實呢啲嘢咧，真正對於真正嘅戰爭咧，佢話啲軍人咧，通常都係去學打泰拳咁樣啊。其實對於真正係諗住去殺人啊。第一，你殺傷力大都好，但係你殺傷嘅規模細。係。係啊，其實你係真正去將即係去喺個戰場上面發揮一個真正嘅作用，而令到你可以勝出 啊。 其實個作用係好細好細，即係特別喺而家所謂現代戰爭呢個 call and call 上面。不過咧，佢只係可以係咩咧？即係。你即係行街唔怕俾人打劫啊！啊出夜街有刀仔露粒，有刀仔露粒嘅時候，你身大膽啲啊！其實都只係點講咧？一係就打比賽揾錢，如果唔係都只不過係防身自衛啫。所以咧，其實功夫傳奇咧講翻到尾，去翻第一集裏邊咧，我覺得係最精彩嘅，就係講少林，係少林寺。佢真係放低曬嗰種喺打交上面要技擊。技擊贏人哋，而佢追求嘅係好多人都咁講啦，即係你睇咁多集功夫傳奇，邊條教練唔係話俾你聽？打交嘅時候係最尾係要鍛鍊自己嘅耐心，鍛鍊自己嘅忍耐力。有啲嗰啲日本仔仲講話啊，鍛鍊自己嘅時候，你翻工嘅時候，你個人嘅忍耐力提高咗，對你嘅工作都係有效處嘅。其實大家都從實用嗰個角度去睇呢件事。你去到最尾，你都翻轉頭，哦點解？你忍得到，你忍到多啲嘅時候，咁你老闆屌你嘅時候，你面皮咪厚啲咯咁樣。其實講嚟講去都係呢啲嘢啫嘛。但係都唔及少林寺嗰種係冇，即係純粹冇咯，打完我自己嘅咯。係 啊， 係啦，我 我覺得因為人有好多弱點，我覺得人有好多弱點，我覺得人嘅心理上面好多弱點，我哋可以透過訓練我鍛鍊我哋嘅肉體，然後令到我哋嘅心理上面嘅弱點咧降低，然後咧令到我哋嘅即係所謂佢哋伏虎寒龍，可以對自己嘅性格有一種。有一種改過嚟，即係由壞轉去好，由壞轉去好。即係咧，我覺得喺嗰個地喺嗰個意義上邊咧，你真係覺得嚇，即係中國功夫有深度。 中國功夫係有深度，同埋有亮度嘅。 嚇、有，即係你話同佢哋講嗰啲咩雖然去到打交嘅時候，即係你都係話屌啊，信哥屌你打唔夠人打嘅時候，你又講到人哋有深度咁樣，即係跌落地揦翻渣沙。可能有時都會有呢種諗法嘅，即係你始終都係中國人嚟，我對中國嘅文化肯定係有啲熱愛啦。咁、但係我就會翻轉頭睇啊，其實你會睇樣佢俄羅斯啦、韓國啦、日本啦、印度啦，其實都睇嚟佢哋嗰個我感覺唔到咧。即係雖然佢哋都講話啊，呢啲功夫啊唔止在打傷人嘅嚇、即係一定要學識點樣寬恕啊，同埋咧愛你嘅對手啊。我哋都唔係殺人機嚟嘅，即係咧唔信啊。你揾唔到一個好似識字心呢一種人咧、行出嚟嘅時候，你信啊？佢打出嚟，佢打嗰套拳，你係感覺到佢裏邊真係有一個力量想將自己抑壓落嚟。 系， 系啊，唔系想你受伤咁样，打出咗一种风范嚟。你记唔记得？如果你有印象咧，第一集佢企喺一嚿石头上面， 有， 然后咧打拳，哇，潇洒到不得了。 佢嗰种系功夫咯，佢嗰种就唔系武术。嗱，我可以咁睇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过 K1 系咩嚟噶 ？K1 系一种格斗比赛，即系 MMA。 MMA 即是一些冇限制的格斗术， 无限制格斗术我睇过啦， 即是你用争、用膝乜都得，跌啊落地再可以摔。在澳门就成日有一睇， 哦系咩？ 系啊， 你睇过？ 屌，成日有免费飞嘢睇噶嘛？你逢系你睇 MMA 你就可以睇得出一个人的人格系点啦。因为有些人咧，真系好似杀父仇人咁啊，上个台我要你死嗱。咁通常打功夫咧，即系打武术咧。譬如咩叫武術咧？我自己認為咧，武術就係泰拳啦，空手道啦，巴西柔術啦，另外就係一啲嘅巴西柔術咯，呢幾樣咯，我叫武術，因為佢哋係用一啲好殘忍嘅方法。我香港好少人學巴西柔術嘅，因為巴西柔術咧就真係超級爛仔膠。用的方法是即系屌你老母无所不用其技，口啊又咬眼又插啊挖袋啊，屌你耳仔啊，即系佢用啲方法是最衰的方法，即系唔理君唔君子，净系理你死唔死啫。咁咧，第二个系咩咧？第二个就是泰拳，泰拳就是用一啲好技击嘅方法，令到你短时间内即系 丧失战斗能力。 丧失战斗能力。咁咧但系中国功夫就唔系功夫。比較是強身健體一些，是集合在一個運動裏面的。你看他們少林的功夫呢，那個我看出來打出來的方法呢是有套路的，是真的有一種的氣氛氣派在那裡的。但是泰拳不是，泰拳是怎樣呢？泰拳真的有一樣東西，我不知道聽這個我們的節目裡面有沒有功夫很厲害的人，有你希望矯正一下我。泰拳就是千锤百炼只得一招，泰拳练来练去都得几招嘅啫，争批、直拳、脚踢、膝撞，来来去都系得几个板斧嘅啫。点解咧？就因为千锤百炼只有一招，人哋已经计过度过呢招系最好用、最实用、杀伤力最大、死练难练。 哦，如果你有睇佢嗰套《功夫传奇》里边都讲， 佢都系讲啦，千锤百炼只得一招。 其实系是啲軍隊研究完之後咧，即係有你見到佢嗰啲全部拜嗰啲大宗，即係嗰啲佢哋嗰啲大宗師咧，全部都係軍隊嘅嗰啲人嚟噶嘛。佢話個目標就係想將呢樣嘢運用喺戰場上邊殺敵取勝。 因為係你好簡單嘅就係你用爭，你自己翻屋企練下， 如果有人同你喺短距離裏邊搶嘢或者打交咧，諗都唔使諗，你一爭一落個下巴度啊！屌你，係女仔都可以做到，或者係男仔可以做到，你向上托一托啊！屌你老味，痛撚到阿媽唔認得。最簡單真係千錘百煉只得一招，佢哋已經係用個最簡單嘅方法，已經係最好嘅經驗去訓練出嚟嘅。你見少林唔係㗎，少林好多花招，即係好多嘅擲馬花招啊，點樣去做啊？你個擲馬已經係一種花招嚟，打交泰拳第一件事係咩咧？攝入你個位度，你已經去唔到第二個攻擊距離先。真正識打交嘅人係好，佢唔使同你做任何嘢啊，就咁攝埋你度已經做唔到其他嘢噶啦。你即係你唔可以話我出拳，佢都攝死咗你個位置，出條撚啊！但係佢喐你冇得喐啊。 不過就係我咁睇嘅，即係如果如果佢嘅目的只係第一個 啊。 就係諗住殺人嘅、 啊， 其實真係無可厚非嘅呢樣嘢，未必有得講啫。即係你知打交嘅嘢唔係你寫我望， 係啊， 係咪？咁但係如果咧作為一種運動啊，即係而家你知啦，打泰拳都係強身健體㗎啦，啲女外嚟。 哦，因為、那個即係消耗力強啊嘛。 我就覺得佢就唔係好真正鍛鍊到一個人。 啊， 你譬如話。 如果你想強身健體咧，打咩好咧？合氣道咯， 嗯， 因為合氣道個運動量大啊。 你譬如話，我可以咁講，譬如話，即係作為我用我自己嘅專業去解釋啦、 啊。 即係作為影相，其實都係有好多人都講好多廢話，但係最尾、啊、即係千錘百煉只得一招，你的目標就係揾錢。咁但係咧、啊，如果一個即係有經，即係比較有經歷嘅攝影師咧，你可以睇到係可以有出手不凡呢樣嘢嘅。 係 嚇、啊，即係行出嚟嘅氣度啦。係講嘢嘅風範啦。 係 而喺攝影成個攝影裏邊咧，如果佢係一個爛仔行出嚟咧，佢係會輸嘅。 係 你一個人行出嚟，你要配合佢嘅你嘅風範啦，你嘅氣度啦，你嘅談吐啦。係然後你再行過去控制嗰個機器啦。 係。 將嗰件事咧立體咁樣表現出嚟啦，其實多多少少係似功夫同埋武術。一般嘅攝影記者咧，佢學嘅就係泰拳。屌你尾，單手指任何角度嚇呢、這個以前都係噶，即係咧，譬如話你知啦，成班撚樣衝埋一齊嘅時候、你任何角度你都要撳到塊木嘅。係如果你撳唔到嘅話咧，唔該你揸住隻手嘅時候，你右手揸住個無線遙控係咁，係咪啊？即係咧，唔會有一啲角度你係影唔到嘅，亦都冇一啲，亦都當然啦，亦都冇任何藉口啦，因為相片就最直接，望到公仔就係有，係望唔到公仔就冇，即係同敵人一係生一係死，係咪啊？死咪俾人炒咯，就係咁簡單啦。但係如果到你真正唔係講緊真正直接格鬥啦，你而家係要呢、這個去做一個大啲嘅生意嘅時候咧、你就要講行出嚟咧，你要有一種宗師嘅感覺，嚇、即係人哋會覺得即係咧你係好得意噶。如果咧你譬如話做唔同生意，即係做唔同攝影嘅人咧，眼神啦，講嘢嘅方法啦，揸相機嘅動作啦、完全唔同啦。譬如話，我同阿姚日龍一齊影相嘅時候，有時候我都望到佢唔係 姚日龍， 阿龍， 阿窮哥，姓姚咯， 唔係亂笠嘅啫。 哦， 你覺得佢唔係影相嘅？你感覺到啊？即係你 佢係搞咩啊？ 唔係，即係你唔係我意思話，如果嗰個人如果佢影相資歷太短 啊， 或者佢唔係影開相嘅，其實你可以從佢作品睇到啦。 啊， 但係從佢揸相機嘅時候，你已經知道。 其 实系有一种嘅，即系你譬如话，如果嗰个人，我估打拳都一样。如果嗰个人唔系打开嘅、打拳啊冇得扮宗师嘅， 冇噶冇噶冇噶。 虽然呢啲嘢咧，譬如我哋外行人，佢打一套套路出嚟，你觉得好花巧、你觉得佢可以扮，佢扮出嚟，因为佢里边有几多力，究竟佢打穿几多块板，你冇办法测试到噶嘛。但系咧，只要系稍微识少少，一睇就呢、這个人打唔出一个气派出嚟，佢就唔系咯。所以好神奇，呢啲嘢唔係以中國個武術咧。你譬如話，你睇下講太極嗰一集，即係以前功夫傳人講太極嗰集，行出嚟嗰個叔叔，即係咧成身都即係成身肥，好似洪金寶咁樣嘅， 屌，然后只手揈一揈打个鸟印咗一下， 啊、 你真系觉得哇，宗师嚟噶，系有感觉噶嘛？即系佢嗰个动作系有感觉嘅，而你究竟叫洪金宝去震一震俾你睇，你冇感觉。 啊， 系就系、是、咁。 不过我喺件事上面，我又有一种睇法啦，就系、是。有啲撚樣啊，鳩噏二四六多啦，即係你睇《功夫傳奇》呢集你就知啦，搞太誒講詠春嗰個又話屌你老味如何如何大雪菠蘿，一去到埋牙泰拳輸撚咗，最搞笑嘅咩？哇！我中咗一腳，即係呢邊入呢邊出，屌你老味！呢集我最深刻，第二集係咩呢？香港嘅柔道代表隊， 哦、 屌你老味去撚到俄羅斯莫氣，即係你唔怪得你啲嘢輸啦。人哋就由細練到大，你老母你又十鳩幾歲先出嫁，屌你老味！即係真係唔撚夠人練。第三咩咧？啲印度佬原來真係真係流嘢啫，即係有時你真係唔好信嗰咩印度神油嗰啲，屌你得個樣嘅老母係嗰啲咁咪係武功咩？嗰啲係跳舞個舞啊嘛！我屌你老味嗰啲功夫你落嚟打交你合得撚啊！屌你，即係我唔識打交，我打慣爛仔交都知嗰啲唔撚掂啦！屌你老味落條當鋪，屌你老味係咁喺度講就嗰啲叫咩啊？講就囂張，做就誇張，屌你打牌鬆張啊！呢啲啦，屌佢老母，幾撚囂張嘅樣，攞住兩條長鞭揈來揈去揈你老母咩？係 啊，哇！佢真係打交嘅時候，真係真一碌嘢咁樣。 屌你！我攞把牛肉刀埋嚟，你一劈。 然開頭講到話咩？ 呢個皇帝練啊，又呢又 後邊有一個啱啱出嘅太陽，然後一個黑色嘅剪影咁樣。 啊！扮緊曬嘢啊嘛！ 揸住兩條嘢打落個地度起啲煙 火 咁樣。 屌你媽！幾撚鬼啊！ 咩印度阿叉馬利空咁樣，然後端又研究呢個古印度武術14年咁樣。 屌你老母！教人哋周棍你收皮啦！因為有一次咧，我話俾你聽，同人哋打交咧，有一個人即係喺即係對光啊！咁咧有一條友咧揸把開山，真係開山刀喎。咁咧我哋有個朋友咧就真係唔驚，佢落把菜刀出去，佢真係落把菜刀出去。咁咧反而揸開山刀嗰個人走。咁咧後屘我問翻佢，因為喺間屋裏邊啫，我話：咦，嗰條友真係驚你？佢話：梗係唔係啦，狗故事。佢話喺呢啲距離裏邊啊，你揸把開山刀，因為嗰個人真係打交打到大，佢你揸把開山啊，你拎起嘅時候啊，你個距離啊已經蝕俾人啦，菜刀距離短。發揮力強，屌你老尾！你諗下菜刀有幾大把？我一行埋嚟已經係啦，即係已經到你啊！你把開山你仲要舉起，嗱開山起碼有四尺幾，你仲要舉起落刀拖，嗱係咪先？舉起落刀拖，菜刀唔係喎，一舉起就剁，快幾撚多？快你個行程起碼兩倍，起碼個運動行程快你兩倍。菜刀在短距離的搏擊裏面簡直是王者，屌你！你開山真係嚟開山噶嘛？屌你！即係人哋真係喺個山度，我嚟咁樣劈啲樹啊，劈啲草，我嚟開山，唔係我嚟斬人用，我嚟嚇人用嘅啫嘛。真正嘅即係 軍刀， 軍刀咧係邊啲咧？德國以前德國軍刀，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咩叫德國軍刀啊？德國軍刀你上網睇下啦，德國軍刀咧係我嚟做營釘用嘅，即係啲營釘啊。我真係我嚟做營釘，啲營釘你做過小狼隊你知啊，但係支營釘係有六支血坑，即係個頭嗰度係血坑嚟嘅，屌你，咁你係撲街啊！即係佢買到嚟咪吉你咯，佢諗你，因為你喺打仗裏邊你埋身，你做唔到，你著曬即係一啲嘅軍服或者孭住啲magazine 啊，即係孭住啲彈夾啊，或者孭住啲器材，你唔可以咁樣即係用啲咩起腳啊，一埋到去做咩吉刺打直刺。反手刺血坑的營釘就最好用了，四寸零長，有血坑一吉一扭，諗都唔使諗去做天使啦，已經一下出動作你已經去做天使，即係最簡單的方法就係咁。所以你打交埋身肉搏啊，或者啲實用嘅武器，唔係嗰啲嚇鬼咩關刀啊，屌你老母青龍偃月刀偃你老母啦，屌你老母一買到嚟就剁啦，你好似撚線，等於嗰個俄羅斯嗰集講嗰啲乜撚嘢刀啊長刀，當年啊你大家上網睇下講呢、這個嗰、那個叫絲綢之路，喺絲綢之路裏面咧，波斯人啊，當年咧係打仗咧，喺騎兵裏面天下無敵手。點解咧？因為佢哋用嘅短彎刀，短彎刀係嚟做咩用嘅咧？ 割頭 唔係割馬頭用嘅，只要只馬一行到埋嚟，我只馬行到埋你度嘅時候，你把刀長啊嘛， 你要割我，你系咪要咁样拖埋嚟啊？但系佢把弯都短噶嘛，佢只要瞓低身一嗨，你个马肚咪穿咯。马肚穿只马会点啊？ 快揈啊！ 跌低啦，咁咪吉你啦，屌你！嗱，最实用嘅方法系做咩咧？行骑兵匿埋喺个马肚里边，即系佢啲骑兵最中意咧就系夹喺个马肚马下边啊嘛。你马上边易俾人攻击啊嘛，咁佢一走埋嚟咪界穿你个马肚咯。一界穿你马肚，你马一跪都系吉你啦，屌你老味，快靓正，你连反应嘅机会都冇。即系武器唔需要话哇长啊之如此类啊嗰啲嘥卵气嗰啲咩棍法啊刀法啊鞭法啊嗰啲。 不过算啦，呢、這个年代讲真真正打仗都唔系第一就唔系所想。 啱啊。 但系就算如果讲真的，真系发生咗嘅，亦都好快开始，都快结束啊。 啱啊。 系咯，即系你跟住取代落嚟会系芥子气啊，系咯， 啱啊， 窒息弹啊， 啱啊， 燃烧弹啊， 啱啊， 屌你尾，你跟住然后你 啱啊， 你个人类肉搏嗰个 机会好低啊， 好低， 系啊， 系啦， 同埋如果你即系我俾个 tips 大家，真正打交，你真正同人打交啊，只要你挨人哋两锤。你任何高手，即係除非你真係一個高手遇咗一個低手，冇計嚇。即係嗰人哋打交好叻，你只要逼到埋牆角，你唔緊要挨人哋兩錘，你逼咗埋牆角，你隻手可以喐得嘅話，攣住個喉嚨，你真係諗都唔使諗啊！已經係，即係你冇辦法反抗啊！已經係，男人你按住個喉骨就得噶啦。即係你一行到埋去，你搶到頸，撳住個喉骨，冇噶啦。即係最多係一分鐘嘅啫。你試下一分鐘被人撳住個喉骨的效果就是做天使咯，去，即係你話揸袋嗰啲係暈啫，就唔會死噶嘛，撳喉骨就會死噶嘛，咁你只要捱兩錘得噶啦，你實唔暈嘅捱兩錘。 同埋如果現代講真即係就算講真咯，啲人話幾好打，你有時睇下啲鹹濕 forum 講緊翻大陸啊，俾啲公安突然間踢門啊，就算你咩揈春高手啊，嗱聲都係舉起手啦。 面對呢啲嘅環境，你都無能夠嘅，屌你老味，同公安打交打贏你都輸啦。 咪就係，咪輸你贏咗你係輸，輸咗最尾都係輸。 不過我自己啊，因為我認識好多啲功夫佬啊，即係我自己一樣嘢睇好睇唔起功夫佬嘅係咩咧？有幾個我睇得起嘅，即係我唔係話我啲同事啊，即係有啲成日都鳩噏二四六噶。我屌你老母點點點點點，真正打交我見過幾好多次啦，我話俾你聽，好靚肉酸嘅。即係嗱，我而家打俾你睇就有套路，真正打交係冇噶嘛，好撚醜怪嘅真正打交。我唔知道你見過真正打交未啊？ 哦，我都有見過嘅。 真啊，喺街喎。 你有時喺街度，你都見到啲人發酒癲嘅時候都 好靚肉酸 嘅 打得。好靓肉酸噶，即系完全系打到， 同埋好短时间就会瞓喺地下度咯，即系两个人喺地下度 系碌咯， 碌咯， 系啊， 好快就碌地， 好快碌地噶啦，好丑怪噶屌，即系真系好肉酸噶，屌打嚟做乜捻嘢啊？即系你俾人夹住碌地又无谓，碌喺笪地碌来碌去又无捻谓，屌你老味系。 所以你话如果我当系一个，其实都系香港人好。比較實際，你諗下花成廿幾三十年咁樣去研究呢啲武術啊，即係講真夠自己啲智慧嚇，即係唔會俾人哋行到。 啊，唔係喎，你又講錯咯喎，即係我認識好多真係學咗好多年嗰啲人哋要偷襲都係中喎。 哦，咁啊仲慘，你仲失敗。 即係好易中嘅咋，因為偷襲你冇得預啊嘛。 咁啊 係，即係你冇得預話啊，真係可以唔中喎，好難噶。即係你個人要練到係唔俾人中到咧，好難噶。即係你個人會敏捷啲，但係唔會唔失手。我話俾你聽，即係好少唔會失手噶。你講好打陳慧敏夠好打啦，屌你當年俾人打撚到豬頭喇叭嘴咁啦，佢成日同人打交嘅撚樣，屌嗰陣時喺台灣咪又係俾人執撚到豬頭喇叭嘴，佢夠好打啦。 同埋一山還有一山高啊！ 你上擂台假即係嗱，我唔係話咩啊？澳門我睇好多擂台一定係假噶嘛， 係咩？ 屌你！ 我因為買飛 買飛啊嘛，大佬啊！屌你兩個裝對到，你老母喺你打贏，你咪話你咪黐線噶！屌你落去俾人打，你真係黐廢真係假嘅假，即係真係假嘅，即係你見到點解佢可以唔受傷啊？之前流噶嘛，因為即係真係流啊！打拳係即係總之上得個擂台。那個擂台是嗰啲大擂台一定是裝嚟㗎啦，諗都唔使諗啊！即係你話地下形式打假拳，打地下拳一件事啊！即係你話上得擂台打嗰啲，通常都係流對裝嚟㗎。咁啊，你 陳慧敏嗰啲你影出嚟就好打啫，屌你台灣俾人打爆曬光殺人氣，屌你老味！ 好啊，講完啦呢集， 好，拜拜。